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又要回到我们2018年以来的一个新的主题安排，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了。今天啊，我们继续往下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一句。孟母三迁的故事在咱们中国呢流传非常广，昔孟母择邻处讲的就是这段故事。它呢最早啊是记录在西汉刘向所编的《列女传》当中啊。这本书里面呢记录了历史上各种很伟大的女性的故事。孟母三迁这故事怎么回事呢？孟子啊幼年很不幸啊，父亲就去世了。那过去咱们说家里面又没有男人呢，这主心骨就没了。母亲一个人带着孟子，那生活非常的艰难，家境很贫寒，没有条件住在城里啊，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于是呢就在这个郊区，咱们今天说啊城外找了一个破房子住。哎，这个咱们老北京其实以前也是出了城门往北边去啊，往西边去，咱们知道什么地儿多呀？坟地多。他们这房子就挨着以前人们的坟地。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居住呢，经常会有出殡的队伍从小孟子家的门前经过。咱们中国古代我们知道这是有一整套完备的丧葬习俗的，很繁复的啊，天天都有队伍从这儿走过，按照这一套丧葬习俗。那么小孟子每天看在眼里啊，孩子他好奇啊，他就爱有模仿的这个天性，就跟着队伍里的这些人呢学各种各样的丧仪啊，甚至还学人家哭。您想呢，孟子的妈妈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那心里得多着急啊。一方面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人们看来啊，这不是正道，你一个小孩学这些有什么用呢？二一个，搁咱们今天想，您也可以理解，本来孤儿寡母的就够艰难的了，您还在家里头天天这哭丧啊，那听着他也不吉利啊。这搁在今天咱们也没有家长说愿意，高英培先生不有一个段子吗，孝子那孩子在那儿不懂事儿，看着那卖花圈觉得挺好玩的，爷爷我要这个。那实际上就是讲不能溺爱的没边啊，这样的要求是不可以答应的，这哪是给孩子能当玩具来玩的呀。那么您孩子在家里头甭说真跟丧仪学了啊，就听相声听多了，万一要是学会了放焰口啊，孩子在家里头没事，早上成就趁机将场摘出前程上香舍拜，您听着烦不烦？嗯，肯定得给拦住啊。那么孟母啊也是如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这样不行啊，再在这里住下去，孩子学会一堆这些东西，这将来大了可怎么办呢？孟母啊家境那么困难，可是倾尽所有做出了一个决定，搬家，不能在这儿住了。搬的呀就比原来这位置呢离城里近了一些，哎，到了这个有市集的地方，家的旁边就是市场，离得最近的隔壁这是一个屠户啊，一个肉铺，每天呀杀猪杀羊卖肉。小孟子呢没事干，那就看着人家隔壁这儿卖肉吧，跟着伙计学剁肉啊，拿这个小竹子削一个这个竹刀的样子，学着在这宰猪的这些动作，甚至于后来还学习什么呀，人家来买肉的这边有伙计卖肉啊，之间是怎么讨价还价的，商人的这一套，哎，小孟子也跟着学。那个年代啊，商业在当时人们的这个价值体系里面，从事这方面工作那是被人瞧不起的啊，不像咱们今天，你说这是我们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电商搞火了马云啊多厉害呢， 那个时候人不行，一说你是这个做商人的，自己你都觉得低人一等，就算你做生意有钱，有钱你都抬不起头来。那在当时这个风气是这样的。孟子天天跟着学这些，那妈妈看在眼里啊，更着急了。她可不希望孩子小小年纪就沾染上这些市井气、市侩气。于是啊，没办法，咬咬牙再搬吧。这个决定可真不容易做呀。我们知道那个年代，一个女性独自带着一个孩子，要把她养大成人，还要再去承担搬家的这些劳顿，还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挣钱，才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住在稍微的好一点的她心目当中理想的地段上。那么孟子的母亲又一次做出了搬家的决定，选择了哪里呢？这回啊，他们住的地方隔壁是一个学堂，就我们今天讲学校，住在学校旁边。虽然那会儿孟子还小，还没有开始去读书，但是每天出了自己现在的家，看到的是什么呢？上学的时候啊，孩子们给学堂里的先生行礼，放学的时候呢，先生把孩子们送出来，孩子们又跟老师啊打工作揖。平时呢，在家里面都能够听到隔壁学堂里传出的朗朗的读书声。孟子啊，咱们还是说这小孩他其实就是好奇，他所做的这一切，之前学杀猪啊，学讨价还价啊，学丧仪啊，乃至今天跟着学堂里的学生们学这些礼仪，他都是基于孩子最初的这种好奇心。这个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学什么，这是家长可以引导的。孟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搬家呀，终于给孩子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居所。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呀，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仅是学习环境，也包括生活环境，因为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进行的。这里实际呢，也是对三字经开篇的那几句话呀，在进行呼应。性相近，习相远，你习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将决定你长大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环境对人的作用，这是孟母三迁这则故事啊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接下来这一句呢，子不学断机杼，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小孟子呢也逐渐的长大啊，到了上学的阶段了。可是我们今天家里面有小朋友，这家长肯定都知道，孩子童心未泯，能够接受我该去上学，但是遏制不住自己呀，仍然有一颗贪玩的心。那么孟子呢，当时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啊，这个有时候贪玩就会逃学。有这么一天呀，小孟子逃课回来了，没到下课的点儿呢，出现在家里，孟母一下就明白了，这是逃课又回来了。之前也跟孩子说过很多次，但是呢没有效果。这回呢碰巧啊，孟母正在家里面织布啊，平时呢养育孩子家里面的这些日常的开支啊，都是靠孟子的母亲织布卖布来维持的。看到儿子逃学回来呢，孟母啊什么话都没说，他手头正织的这匹布啊已经连着干了几天几夜了，眼看就要完工了。在这个时候，孟母当着自己儿子的面啊，就把织布的那个梭子给弄断了啊，断机杼。这意味着什么呀？此前这几天几夜所付出的辛劳都白费了，这匹布织不成了，就毁了。小孟子虽然贪玩，但是呢他是个非常孝顺的好孩子，一看到妈妈生气了，做出了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啊，吓得赶紧给妈妈跪下了。您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啊？孟子的妈妈跟孟子说，读书学习呀，跟我织布是一样的，我织布得从一根根的线开始，先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最后才能织成一匹布，而布只有织成了整匹才能去做衣服。学习呀也是一样，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成功的，你必须要持之以恒。如果总是贪玩，学着学着说不学就不学了，说放下就放下了，那你怎么能够真的学有所成呢？这番话呀，再加上母亲的这个行为，可以说呢是深深的触动了年幼的小孟子。他既心疼母亲之前的心血白费了，同时呢又为自己惹母亲生气感到深深的自责，另一方面也真切的意识到母亲所说的这个道理，持之以恒的重要性。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三字经》接下来啊，又给我们讲了一段历史故事。窦燕山有一方，教无子，名俱扬，和昔孟母择邻处那一句背后有孟母三迁的一段故事类似。窦燕山有一方，教无子，名俱扬这一句啊，背后也有一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呢，还给我们汉语啊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五子登科。这讲的就是窦燕山呀，这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窦燕山他是五代时期的人啊，他本名呢叫窦宇君啊，因为家呢住在燕山，其实就是咱们今天北京一带啊，所以呢人们都称他叫窦燕山。这个人啊，出身应该说呢是很好的，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啊，家运很亨通。但是呢这人呢有钱，应了一句话了，为富不仁，为人可不怎么样啊，小心眼儿，还没有同情心。结果呢，当然跟这其实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反正就真实的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经历呢，是人过三十也结婚了，可是一直啊没有孩子。有一天呢，他做梦梦见自己的父亲啊，父亲在梦里跟他说，你呀这样为人处事是不对的，你应该改过，你应该这个多去做一些好事，多做一些善事，哎，这样呢才能够给自己啊积德。醒过来以后呢，这窦燕山回想自己这个梦啊，哎，觉得父亲说的对。打那之后呢，这人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啊，修桥补路，仗义疏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好事，扶危济困，周围的人啊全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大善人窦燕山。这人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之后啊，也巧了，在这之后几年呀，他是接二连三的得子，连着呀得了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呢，在这样的已经转变过来的父亲的这个教导之下呀，每一个孩子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说这五个孩子呢，全都进士及第，而且呢入仕为官，成绩也都不错啊。这其中呢官职做得最高的，在宋朝的时候啊，担任了礼部尚书。这就是民间呀一门五子，五子登科的故事。所以三字经里说，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段故事啊，虽然流传可能没有孟母三迁的故事那么广，但是窦燕山这个人我们相声爱好者呀却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相声作品当中呢有一段窦公训女，主人公就是这位窦燕山。 当然这段相声呢是一个腿子活，仿学的呢是传统的高腔艺术。仿学的这出戏呢讲述的是窦燕山呀和自己的义女高桂英之间的一段故事。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就来一起重温一下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啊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窦公训女。作品当中呢王文玉先生啊用贯口的形式也把这一段故事呢给大家做了讲述。 唉。我难过呀。 怎么了？ 我能不难过吗？ 因为什么？ 我没家没业，没儿没女，孤身一人，就我这体格，我这年纪，我还能蹦着几天，还活多少日子？ 你要死啊？ 你才要死。 我怎么了这是？ 可惜啊，可惜我这肚子 下水。 瞎说干嘛？能耐？ 什么能耐呀？ 我是研究戏剧的，最擅长的就是一调高腔。现在还有多少会唱的？ 别说，唱高腔的现在是少了。哎，川剧里啊，还保留这种东西了。 哎呀，啊，想不到在这儿还遇到知音了，这是三生之幸啊！ 你撒手。都炒勺来着呢，人挺干部的，劲头还不小。那这是， 哦，您这个高腔喜欢， 明白点 哦， 怎么着？ 行了行了， 干嘛呀？ 我这肚子东西啊，算行了，带不走了。 你瞧瞧， 这是我爷爷啊传给我爸爸的。我爸爸呢传给我的，我再传给你，你呀一代一代往下传啊，子子孙孙是无穷尽的。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实话。 还实话啊？别难过。 怎么 有机会啊唱一出？ 哪儿唱去？跟谁唱？ 我陪您唱一出怎么样？ 在哪儿唱？ 这儿 唱不了。 怎么了？ 没观众，刺激不起情绪来。 你呀这么些位观众了还没观众啊？ 哎呀，感谢大家， 还没唱就鼓掌了， 太热情了。 嘿，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客气啊， 听完戏别走了啊，每位发两套煎果子。 他请客， 你掏钱。 不，我呀，干脆，您呢挑出戏。 不，你挑戏。我唱哪出都一样。 那就不客气了啊。 客气什么呀？ 咱们呢，来出千金全德怎么样？ 全德记。 对，没错。 哎呀，好十出了吧？ 嗨，后来就流行八本了。头本官榜，二本利器，三本分约，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是八本荣归， 这里头内容都知道吗？ 那有什么了？ 不知道跟你说说。 太知道了。这戏啊说的是宋朝开国元勋高回德，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啊名唤桂英。只因这高回德的父亲呢跟后周皇帝郭威有仇，故此不敢出仕为官呢，可是家境艰难无以度日，就找窦燕山呢借了300两纹银， 对， 命他义子高同出外贸易。高同一去三年，渺无音信。这一天呢，高怀德呀，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榜，心中暗道：我何不更名换姓，进京求取功名？可是家里头有17、18岁的大姑娘，叫他放心不下。 是， 回了家去，就和自己女儿言明，就姑娘了，到窦府为奴，作为利息。以权信义，高桂英高小姐深明大义，点头应允，当即就立好了文约。回德走后呢，这高桂英怀揣文约来到窦府，跟窦耀琛诉明情况。窦燕山听罢，当时就把这文约焚毁了，而且呀认高桂英为义女。这天呢，窦府来了位投宿的公子，此人名唤石守信，文武兼备，盖世英才。 对，

放心，一点压力都没有。念呐， 招来一趟。 念我的词儿干嘛？你的词儿啊？ 咱俩后台吧，对对词儿吧。 要命！ 对了呀， 我这句招来嫦娥起勇惑 啊！你那句干嘛？我那句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天， 别忙， 哪唱都一样。 前面， 哎，我音量打得出去。 那还得前边， 错锅不下蛋。 招来嫦娥起勇惑， 仙人堂前列绮罗。 俩上句儿啊，妇人 啊，汉子不行，咱俩离了啊！好家伙，老夫老妻，你真下毒手啊你！ 什么叫汉子呀？ 这怎么了？老婆汉子正大光明，这对你爱称，你有这福吗你？ 我呀，我倒有福啊！你得叫老爷， 依着你， 有依着我了啊！ 啊，老爷，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你我的女儿哪天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吗？ 正是。 她买豆腐脑去了。不错了啊，早晨最后百般十坏的，帮你兴家立业也合劲儿。 不是你 叫的， 我问他 的，别难为情， 这不要命啊！我问高桂英。 高桂英，我不认得。 你不认得像话吗？你得说呀。 我不认得，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词儿啊？啊，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哦，还说这老词儿？ 就老词儿啊。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来。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赶院子呀？ 我赶不了，我这家这夫人，我怎么上院子？ 夫人呢，暂时放这儿了。一拧身上院子，上啊！什么毛病？怎么了这是？ 怎么回事？来了吧？啊，你给来样子我看看吧，要外行啊那就吹了，你不会没关系啊，跟我学说的明处，我就怕抬杠学能耐。 这有什么？到后台 啊 啊，看着啊， 对， 第一茄子 啊，第一茄子， 茄子干嘛？ 我少拿道具， 没那玩意儿，茄子就是衣裳 啊。你说衣裳不完了，哎，吊坎干嘛？ 哎，好行，这叫吊坎了。哇，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报元子必是， 哎，行了啊，有点基础，我会的几出戏都传给你。 你再去传我，我踹你啊！ 好，咱就打这上来。 来，为何不见元子报来？ 为何不见元子报来？ 来 来来，报元子兵士， 何事？ 嘿嘿，没事。 有事 啊，有事。 胡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事儿，行话你得说呀。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你说戏， 咱俩后台 有没有？ 对呀。哎呦， 我说我就问你啊，你到底会不会？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吧？ 我早看出来了。 不，就这点模糊，后边就一把平川了。我 告诉你，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啊！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啊。唱啊！ 我就这几句不会。 记住了 啊！骑兵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谷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 别忙，我得慢慢来，词儿太多。是骑兵老爷大事不了， 不了干嘛？不好， 哎，不好不了，没关系， 有关系。 昨夜晚，哎，是三更时分，对。师姑爷跟我家小姐 啊， 俩人在后花园，后花园还怎么着了？ 洒泪分别。 行了，咱就打这唱，你就听好吧。 来吧， 报元子兵士， 胡氏 骑兵老爷大事不好了， 胡氏惊慌。 昨晚三更时分，师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你带怎的讲？ 洒泪。孙子比啊！你后面叫唤什么？丢人呐！啊！ 你还歇鞋子来了？ 啊！不行，咱俩外边， 咱就这儿吧。趁着我瞪眼了 啊！ 我应当跟你瞪眼。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我是你老爷， 我是你爷爷。 你是个仆人， 你是个奴才， 我是谁？ 你呀、啊，说像王文玉，我认得你，你少来这套， 真不要命吗？你过来，过来，过来。我遇见你了，今儿算啊，今儿干嘛了？ 唱戏， 哪出啊？ 东巡人。 你演谁？ 我演夫人。 哦，我呢？ 你是这个窦公啊？ 你还演院子？ 哎，我 哎，对啊。那么院子跟这个窦公什么关系？ 主仆的关系。 哦， 是仆人。 对呀、啊。哦，主人一瞪眼，仆人上去就打，这不像奴婿主了吗？ 我不管那个，你一瞪眼我就揍你。我唱错了是怎么？ 没错， 没错，这都瞪眼。 你报个什么？ 我报的没错。 嗯，你说 一碗三九十分，十壶银酒，我家小姐后悔。 哦，行了行了， 你看我那身子，嘿，我那做派，眼看着满汤好都上来了，都是你给搅的。 你就把这好事压下，先压下。 你没戏得呢， 你要缺了得了，还没戏得。我问你，嗯。三更时分 啊， 说现在的钟点儿，夜里十二点多钟，一点来钟 啊， 那时候出的事儿，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报？ 哦，半夜一点多钟为什么不报？ 哎 啊，那时候我哪找你去？ 你在这， 我弟弟在哪住了？ 你找我呢？啊，十个老爷走了，窦老爷着急了，没有这个怎么就窦公训女呢？这不是剧情吗？ 哦，这是剧情啊！嗨嗨。我哪知道啊， 他也不干嘛的。 我以为我唱错了，你给我瞪眼了，这是误会，误会了。你要提前说清楚哪这事儿。 哦，你就拿把斧子来给我看了。 不不 啊， 我认错，知错认错，好朋友。只要你不是欺负我，怎么都成。出胡瞪眼，那您表情啊，您把人物都演活了。 这就甭捧。 哎，你瞪眼说我怎么办吧？ 你呀 啊 上天无路， 哦，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哦，入地无门，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就好像耗子见猫一样。 耗见猫， 哎， 呵，这身子我可拿手， 是吗？ 哎，甭问，耗见猫吗？ 啊， 您是猫，我这耗子， 哎， 我头里跑，您后头追我， 干嘛呀？ 不是拿耗子吗？ 满台拿耗子，像话吗？这是个比方。 那身子怎么做呀？ 这麻烦了 啊， 浑身颤抖，哆哆嗦，您的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有个地方都恨把咱钻进去。 我明白了，老院子报时报晚了，有错儿，主人着急了，主人发威，奴才撒衰嘛。下次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哆哆嗦，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成了，老板打头唱， 咱的 啊， 别唱 了，不合适啊。已然都唱到这份上了，再不唱让人看笑话， 人家早就看笑话了。 再有不不上。唱完了，回头我请您吃煎馍子。 你就认煎馍子啊？后边够麻烦的。 就叫我了 啊！ 哎，后边一马平川。 你打刚才就一马平川。 来来来， 嗯哼。 您什么时候瞪眼？ 你一报事我就瞪眼。 哎，对，我得问明白了。 哎，嗯哼。 你一瞪眼我就哆嗦。 对。 嗯哼。 你哆嗦不哆嗦？ 我生气你哆嗦。 哎，生气又气哆嗦的， 俩人都哆嗦，台上过掉， 个人做个人戏不完了吗？别着急， 王喷。 哎，还有完没完？嗯， 话不得说，话不得说，您帮我说可不成。公猫母猫拿着耗算好猫，是骡子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抬上见高地， 抬上高地抬上去。你在这儿臭嚼什么呀？ 哎，这怎么叫臭嚼？肉不能埋饭里头。 什么肉？什么饭？ 那当然，我要不说清楚，大家不知道。哎，我这么一说，大家一看，哎，我这个身子，我这个做派，一招一式，没有三冬两夏，成功不行。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说吧。 说完了， 说完完了吧？ 话不说不知，目转不透， 啥我不打，一辈子不露。 你没完是吧？ 倒霉事。 红喷。 哎。你不要说话不成？我这个人就这脾气，我告诉你，瞪眼吓唬别人。 还唱不唱？ 唱唱唱，来。 招来产奴起用火， 新人堂前立起炉。 越听越别扭。啊，夫人。 啊，汉老爷。 我汉朝老爷。你给我女儿拿下去了， 你问你的女儿母， 这是 妾身不知一旦听院子一报，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了， 我以后不见院子报。来来了， 来了， 院子禀